据南朝鲜网报俄的新闻报道，南朝鲜的清算机比和建设民主社会庆南运动本部22号在庆尚南道政府大楼举行记者会，表示谴责保守在野党自由韩国党极力策划阻挡国民要求清算恶币，实现社会大改革的潮流，疯狂进行从北骚动，造成战争危机增大。另外，南朝鲜的清算机比实现社会大改革釜山运动本部和21世纪韩国大学生联合等一些大学生团体分别在自由韩国党釜山市委办公楼前和自由韩国党办公楼前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求解散保守在野党。